因为不和吴祖光离婚，辛凤霞被评剧院内定成了右派。 那时的辛凤霞在吴祖光的帮助下已经可以写信，于是两人之间的书信成了那段苦难时光中最大的安慰。一天，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吴祖光突然收到了一个木盒，这是辛凤霞从北京给他寄来的。打开一看，吴祖光就知道了辛凤霞的心意，同时也吓出了一身冷汗。那么这个小木箱里到底装了什么，让吴祖光如此紧张呢？这里面有奶粉，还有罐头，最重要的还有辛凤霞自己炒的酱，全是吃的，一看就知道是辛凤霞给吴祖光补充营养的。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没什么特别，但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可都是稀罕物，有钱都没地方去买。更何况辛凤霞在当时的处境下给吴祖光寄这些东西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那么辛凤霞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这个盒子是辛凤霞请布景的刘师傅帮忙做的。由于辛凤霞帮过他的忙，当辛凤霞找他帮忙的时候，他很快就答应了。就这样，每个月刘师傅都会用做木工的边边角角给辛凤霞做一个小木盒，盒子里面的吃的都是辛凤霞用节省下来的工资偷偷摸摸的买来的。后来考虑到辛凤霞的处境，出入不方便，刘师傅还提出帮助辛凤霞去排队买东西。尽管辛凤霞很小心，但是这件事情后来还是被发现了。这天团长突然把辛凤霞叫到了办公室，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说，听说你每个月都给吴祖光寄东西啊？辛凤霞一听一惊，以为刘师傅给他做墨盒子的事情被发现了。团长接着说，你这是劳动改造的态度吗？啊，你有寄东西这件事情吗？辛凤霞一听这个这才放心，他知道这件事情没有把刘师傅牵扯进来，他就回答说，是真的，吴祖光在北大荒生活太艰苦了，我寄东西是对他身体的支持，有了好身体才能干活劳动，这个不叫犯错误吧？团长当即就愤怒了，决定在星期一的检讨会上批判辛凤霞。可是没想到在星期一的批判会上，群众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并不像团长想象的那样，他们觉得寄点东西也没什么呀。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刘师傅还是每个月给辛凤霞做一个小木盒，只是辛凤霞不再是偷偷摸摸的去寄了，而是正大光明的去寄。好不容易熬上了3年，吴祖光从北大荒回来，我这里有一张非常特别的字条，是辛凤霞的女儿吴双在整理父母的遗物时发现的。我手里拿的就是吴双为我们提供的那张字条，一起来看看。祖光我夫，保证从今后不气您了，不管大事小事都不生气，说翻就翻。书名：1973年9月17日，晚11时。这儿还按了个红手印，书名就是辛凤霞。同时在这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感受到辛凤霞和吴祖光之间的那份真挚的感情。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辛凤霞依然偷偷地坚持练功背台词，渴望有一天能够重返舞台，然而命运却没有眷顾她的执着。1975年，辛凤霞突发脑溢血，导致左半身瘫痪，被迫离开了她钟爱的舞台。一代评剧皇后，一生美丽要强，